见过没见过一些图片啊，或者是你自己就是亲身去体会，那个冷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去东北看冰雕的时候，冬天去东北看冰雕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觉得血液就要凝固的感觉，是真的很冷。 对，血液要凝固了，是吧？好像身上穿的衣服就已经就根本都不起作用，不隔热一样哈。然后我印象当中呢，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形容冷的概念，在俄罗斯，比如说零下40多度啊，40-50度外面户外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因为在北京生活久了哈，或者是在大城市生活久了，你真的很难想象那个冷的概念是什么。那现在呢，就给你来描述一下。你在阳台上，然后呢倒上一盆热水，就是滚开的水倒在盆里面，然后你拿着那个盆朝着那个空中就这么一泼，你能想象是什么样子吗？ 就成冰了， 一下子就成了冰掉在地上了。这就是冷的概念啊。 OK。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谁有说呢 ?No, it's too cold, 因为下雪实在是太冷了，所以他不太喜欢。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下面一句话。 It never snowed in Taipei. Yeah, it never snowed in Taipei. 啊，的确在台北是不太下雪的。那刚才呢，他们一定是在别的地方谈论。这里面有一个人呢，他是来自台北的。 Well, it snows here. 哎，但是在这儿呢，却下起了雪，对吧？所以在冬天的确的的确确是应该看到雪，有雪才能有冬天的这种感受。那这场雪到底要下多长时间呢？ It will snow until April. 对了，会一直下到四月。哇，很多这个冬天不喜欢运动的朋友啊，或者以前不太热爱冬季运动的朋友呢，都希望冬天能有一个叫做猫冬，是吧？Hibernation 叫冬眠。 冬眠。 哎，对。但是呢，很多爱好冰雪的这些达人呢，他们喜欢这个雪下的时间，雪季越长越好。 叫夏眠。 对，还有很多人，他们比如说在这个泰晤滑雪场啊，或者是在这个张家口这样的一些地区，他们说这个雪能够。比如说从十月底吧，十月份能够延续到第二年的四月份。那还有很多北欧的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冰雪的爱好者们，他们几乎能够长达半年就在这个山上开展这种冬季运动，比如说 snowboarding 滑板滑雪呀，或者是这个 skiing 各种各样的滑雪项目。他们喜欢在把自己就关在这个雪山上，然后大概长达半年之久。那这半年的时间就是一直在和冰雪 play with the snow。 Yes. 我们管叫做他们应该是和在玩雪吧，另外一种方式的玩雪。当然这种运动就是比较刺激的了，和我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对。 哦，所以呢，这个 Alex 一听怎么样？ Oh no！ 哎，对，真的是不可想象。难道到明年四月份才停吗？太、这么长的冬季啊！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呢 Rob 怎么说？ But I like cold weather. 他说什么？ Cold weather means hockey season. 对，所以冷的气候，冷的天气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打曲棍球的季节了。 对，可以打这个冰球的时间了。 Cold weather means hockey season. Hockey season 就是这个什么什么的季节啊，在什么样的时期，什么样的时间适合什么样的运动。读完这一段之后呢，啊 ，Dennis，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对这个冬季运动有什么样的了解了呢？ 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期节目呢，其实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 ，ice hockey 既是一项冰上的刺激运动，同时呢，它也是一项非常考验团队协作的一项冬季运动。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与到这样团队协作的冬季运动。其实 Alison，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团队协作起来冬季运动才会比自己在那 skate 更好玩？ 对呀，所以刚才在对话的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 Rob 他要去打冰球，对吧？ 对。 但是 Alex 呢一下子就受到感染了，他说 I want to playAlex wants to play， 他自己也想去了。所以看到别人去玩，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身边的小伙伴啊，我也去，我也要去，哦，带我去，哦，然后可是他并没有自己的装备，还可能还是一个业余选手，就是兴起，对，兴起这个好奇心，还没有自己的装备，所以呢，他希望能够从这个 Rob 这儿呢借一些这样的一些 ice hockey 运动的一些装备，所以这是一项集体运动，本身就是相互彼此之间互相感染啊，互相鼓励，互相激励，同时也是互相竞争的这样的一项运动，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Yes， 而且呢，其实，在冬季运动其实还有益我们的身心健康。冬季不要冬眠， 对，不要猫在家里面啊。 对， 像那些冰雪的爱好者们，他们希望这个冬季能够越长越好。 Yes， 但是呢，如果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激发大家对冬季运动的兴趣，我想真的也不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意义了。况且，至少觉得。Dennis， 我觉得咱们两个应该说是对这项运动已经开始感兴趣了，对吧 ？Yes， 哎，了解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亲身去实践、去体会，能够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那有关 ice hockey， 有关冰球运动的一些常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 Dennis 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接下来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ice hockey. Ice hockey is a contact team sport played on ice, usually in a rink in which two teams of skaters use their sticks to shoot a vulcanized rubber puck into their opponent's net to score points. The sport is known to be fast-paced and physical, with teams usually consisting of six players each, one goaltender and five players who skate up and down the ice trying to take the puck and score a goal against the opposing team. Ice hockey is most popular in Canad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Ice hockey is the official national winter sport of Canada and enjoys immense popularity. Alongside Canada, ice hockey is the most popular winter sport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 the National Hockey League is the highest level for men's ice hockey and the most popular. The International Ice Hockey Federation is the formal governing body for international ice hockey.With the International Ice Hockey Federation managing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s and maint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Ice Hockey Federation world ranking. Worldwide, there are ice hockey federations in 76 countries. 接下来我再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冰球的一些 equipment. Hockey pad, sticks, skate, skin pad, shoulder pads,Gloves, helmet, elbow pads, socks, shorts. 哎，那么冰球运动员都需要哪些装备呢？他们都需要 hockey pucks, 冰球 sticks, 球杆 skate, 球鞋 shoulder pads, 护肩 gloves, 手套 helmet, 头盔 elbow pads, 护肘Socks, 球袜 short, 短裤 neck guard, 护颈 mouth guard, 面罩。那么冰球的场地呢叫 hockey rink, or arena, and is sometimes played on a frozen lake or pond of recreation. 那么我们说冰球的场地呢就叫 hockey rink, 或者呢 arena.然后呢有时呢他们也会在冰冻的湖面上进行比赛。That is all about hockey game equipment and the venue.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有关冰球运动的一些常识，还有相关的知识以及一组对话。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信息，大家可不可以来谈一谈，或者是将冰球聊起来了呢？ Dennis， 你觉得呢？ 通过今天的了解呢，我们还是了解了关于冰球比赛的一些小常识，比如说冰球里面一共需要几组队员，然后我们还聊到了冰球的场地，我们还聊到了冰球的 equipment， 然后我们还通过情景对话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怎么样谈论 ice hockey。 对，你可以从谈论天气开始，也可以从谈论菜鸟或者是新运动员啊，新加入的朋友，还有一些这个有经验的老冰球运动员他们的装备。另外呢，你如果想这个参加这项运动的话呢，你还要对当地的天气和相关的常识有所了解。另外我觉得还是重要的有一些礼仪吧。 Yes， 哎，如果你没有具备一些冰球运动的一些装备的话，那你要向别人